想在某一天，也可能淡忘会有限的夙愿。每一个不完整的答案，在时光中悄悄改变，而我将不停地走更远，让生命没有丝毫遗憾。窗庭外古道边，寻梦的人路遥远，只为那一盏芳草碧连天。时间就算千里是风雨，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是你让我相信梦都会实现，能让我的世界变得很简单。如果不是因为有你在身边，我想我一定不会如此的勇敢。想和你一起去看明天，我比从前更多期盼。你习惯怎样飞逝短暂，去留恋没有丝毫遗憾。长亭外古道边，寻梦的人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小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哈弗授权新丰源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维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再来要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是，英国出了一个新的5英镑的纸币，但是这个纸币呢，目前遭到了批评。为什么呢？标点符号用错了。这个纸币，首先我跟你形容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哈。首先纸币上的人头像呢，是他们的首相，曾经的首相哈，丘吉尔。那纸币的一个其中一个角落呢，是印了丘吉尔的一句名人名言。这句名人名言叫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我呢没有任何可以奉献的，除了我的血液、我的辛劳、我的泪水和我的汗水。这句名人名言印在这个五音榜上。但问题是什么呢？一般像名人名言啊，如果要印出来的话，是要打双引号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五音棒的纸币设计师呢，为了美观的原因，就把这个双引号给去掉了。所以目前这个英格兰银行哈，就印这个五音棒的这个英格兰银行是被批说是一家无视英文正式使用标点符号规则的大型机构。另外呢，也有像一些牛津大学的英文讲师哈，叫塔拉博士，也是批评说，哎，这样把丘吉尔的名人名言印在纸币上、五音棒上，不打上双引号，很奇怪耶，看起来好像这句话不是丘吉尔说的，好像是这五音棒说的似的。但我跟你说哈，丘吉尔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说，我不知道我这么个伟人为什么会只出现在价值只有五英镑的钞票上，但是我知道我这个五英镑印错的钞票肯定会升值的，赶紧买。 OK， 印错肯定升值，后期肯定要改回来。 离开你我像一个逃兵，无处可去，也无路可退。脆弱的泪，总在提醒自己失败的滋味，让自己好累。分手原来是那么。这一刻，我不会再让自己心。

十年前只有99个人去南极旅游，但是2015年到2016年这一年当中呢，有约4100中国人到这个最南端的大陆旅行，也就是南极哈。那南极旅行呢，其实价格有套餐，从9万到16万不等，有各种各样的哈。另外呢，像预计到2017年会有5000多的中国人到南极去旅游。当然，到南极旅游看什么呢？像包括就近观看企鹅呀，或者是远征啊，坐船远征啊，或者是海豹啊，也可以看到鲸鱼呀，还可以到南极的山，因为南极都是冰山啊，冰山上去露营啊，去徒步啊，或者是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极光啊，真的是很美啊。但是我觉得啊，南极旅行怎么火起来的呢？最重要的就是前几年出了一个纪录片叫《帝企鹅日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哈，哇，这个纪录片一出，南极彻底火了，有没有？当然，《帝企鹅日记》呢，当然也是以纪录片的形式，描绘了这个帝企鹅在南极那个恶劣的环境下，怎么样生存和繁衍的。整部纪录片非常的温馨啊，比如说像帝企鹅繁衍的过程，他们下了这个企鹅蛋之后啊，这个蛋是绝对不可以碰到那个冰冰的地面的，所以呢必须要把这个蛋藏在它帝企鹅的肚子的褶皱里头。然后呢，母企鹅，这个企鹅妈妈下了蛋之后呢，是不会管这个鸡蛋，这个企鹅蛋的，是会把它交给企鹅爸爸，然后自己就出去到海里，跳到海里去吃东西去了，要吃20天才会回来，恢复体内的脂肪的储存哈。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企鹅蛋接手回来，然后爸爸再去吃东西，就是这样。但是就是这样辛苦的劳作，诞生的企鹅蛋哈，只有1/2的几率会孵出这个帝企鹅宝宝出来。但我跟你说，这个纪录片当中，帝企鹅真的是好可爱哦，真的很可爱。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出轨的状况。但是呢，这个出来之后，也有人说这个纪录片当中的帝企鹅的表现哈，有可能也有摆拍的状况。但是我估计啊，到了2017年，有5000人类到了南极之后，帝企鹅肯定会说：“哎呦喂，片酬都没给，还有脸来呢？” 好像就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下起雨，一直没有放过晴。我勾着那把伞，漂浮在人群里，慢慢的，以为身边还有你。小气的用着那些你的记忆，一点点就够。世界的颜色全留在你那里，我只有不断一直流着雨。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了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 放上野兽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供养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地做了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 到了我们今天不说的对每日一思的时候啦，今天这一思是这样的哈，If you want to be happy， 如果你希望每天都快乐呢，我教你一招，就是我苦思冥想了一天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如果你想要一直保持开心，就是在你说每一句话，当你要说要是 if only 是吧， if only， 把这个词，把要是这两个词换成 next time， 下次是吧，把要是换成下次，你就会 happy happy 非常 happy。你看，下次我一定要点两盘这个菜。不要说，哎呀，要是我已经点了两盘就好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 嘴唇还没张开来，已经互相伤害，约会不曾停下来，就不想期待。电话还没挂起来，感情已经腐坏，恨不得你是一只蝴蝶，来得快也去得快。给我一双手对你依赖，给我一双眼等你离开，多少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给我一刹那对你宠爱，给我一辈子送你离开，等不到天亮你梦就醒来，我们能自由自在。 爱，你刺痛我心扉，我为你滴血，你遗弃的世界，我等你要回。我不想南飞，泪一滴一滴的坠，我空虚的双臂你让我包围，我有过的一切你给的最美，我又回痛去追，去追，任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我不信你忘却，我不要我贪杯，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我又回头去追，去追，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天都为我伤悲，冷的爱快枯萎，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 麒麟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用牛粪，你就想象不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尚。哎，除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牛仔裤，脏脏兮兮的假泥土的那种牛仔裤之外，又有一种最新的时尚呢，是用牛粪做衣服。这是其实本身牛粪哈，因为全球的储牛量是非常大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所以呢，这个牛粪如果你生长在农村的话，你就知道就真的很大一只啊，所以牛粪其实也已经成为了世界几大环境公害之一了。当然之前也有过一些解决方案，怎么处理牛粪呢？比如说把牛粪转化成天然的肥料啊，或者是沼气啊等等的。但是荷兰的一位时装设计师他叫贾利拉，做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就是用牛粪做成衣服。具体怎么做的哈，其实原理呢说起来挺简单的，因为牛是吃草的，草当中还有一些纤维，所以呢这位设计师就从分离牛粪开始，把干牛粪当中的那种纯的纤维给提取出来，然后把这些纤维来用来做衣服。当然很多人说会不会很臭啊，这个设计师说了，他都已经主办过一场时装展了，全部的时尚的衣服全都是用牛粪做成的，轰动一时啊！跟你说，包括服装界的巨商叫 H&M， 也因此颁给了这个贾利拉全球改变奖，还有100万元的奖金，美元的奖金。当然说到这是否有臭味的时候，设计师说大家不用担心，粪便时装完全没有臭味。 所以就是设计师就特别聪明的，从牛粪当中提取草的纤维，然后来做时装，是吧？不过牛说， 我读书少，你们人类不要骗我，为什么不用我的粪便肥沃小草，直接从小草里提取纤维呢？ 北极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贴我手，感觉我的脉动。 你又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相会。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贴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你又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该会也觉得 它很遥远，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该会也觉得它很美。 你要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事情是发生在印度，哇，这个事儿简直了。因为印度呢，其实家庭暴力挺严重的，比如说印度2015年他们有113400起家暴的案件记录在案。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样遏制家庭暴力呢？印度的中央邦的一位政客想出了一个特别奇葩的解决方案啊。这个奇葩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新娘嫁给新郎的时候，送给新娘一个木棒，然后让新娘自卫，就是提倡说新娘，而且这个木棒上面啊写着打夫棒，就是你的老公如果喝醉了酒回来家暴你，你就用这个东西打他，然后棒上面有的还写着棒打醉鬼，或者是警察不会介入的。不过， 一个印度新娘在结婚的时候收到这个棒棒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啦，但是如果让我可以拒绝嫁给我很可能本来不太想嫁的醉汉，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开始就不要让我嫁呀。这个答复棒非常棒啊。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时段精彩继续。 飞，一路走来有多美？

有什么？要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快乐，不要再幻想我们将来怎么。也许爱情真的来的有失去有失，也许我们不应该停止，也许真的不想了，爱过了就放手了，我真的疲惫了，放下那一点情好了，至少我们还爱过了。 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看一下听众群聊，初心留言说，穷的时候就是舍不得花一块钱，还是身上只剩一块钱了。 以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人，我就会想起你，笑得多。 还有听众说，减肥其实晚上就不吃饭，可惜臣妾做不到。等你只剩下一块钱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了。 突然大雨， 们永远相依，你也在这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就这样等着你，我的伞萍水相逢，我们还很陌生，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的面容，那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你很纯真我被打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只有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哦、人的一生中几场场合每飞每段都有感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只有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哦哦哦、我特别想你、yeah, 我特别想你、哦哦 同时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最穷的状况，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孙良留言说，要说到最穷呢，那记忆深刻呀，2008年的时候在西藏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属于曲麻莱县的一个小乡镇啊，方圆几百里都看不见什么人，都是草原。然后呢，由于工地的原因没有开工，他说他带了三个挖机驾驶员两个徒弟在那等候通知，结果啊等了一个月，一等就是一个月呀，钱也花光了，一天只吃一顿饭。他说到最后实在没钱，饿得不行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挖掘机押给这个餐馆的老板，他说我们才没有饿死在那儿。所以餐馆老板有让你把挖掘机赎回去吗？ 眼前不是绝路，我还能哭，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我疏忽，怕你的温柔低谷，才让短暂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 谢谢你。 截图不是我，不是我想要的归宿，爱到无可退的地步，只好一步一步继续去贪图，带不走完整的演出，只希望剩下的恍惚别落幕，爱到无可退的地步，哪能清清楚楚让痛苦结束，我才不会走上绝路，只会像无边的孤夜 穿不过那一句再见，去你的誓言，去你的这世界，我只看到骨子里的自己糊涂的可怜，一千多你天真的双眼，一眼就将我的心催眠，我一转眼一瞬间看不懂听不见，那管得了危险，消失的你天真的

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量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一群当中这个唐川喜留言说，我现在穷的一个月1222，咋过？我还要准备买房呢。那个唐川喜先看一下房价，嗯，先看一下好吧。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柜子里的书， 瓜坡留言说，我不知道你名字是不是这么念哈、啊。说最穷的时候是2007年刚上班那会儿，然后两个月工资扣完五险一金，最后拿到手的是400块钱。我竟然活过来了，我到现在都没有想到，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呀、啊？另外他说，我都已经安全到家了，还自己动手把车给里里外外洗干净了。看来到现在还拿400，对不对？ 背靠背的我和你都蜷缩着身体，

骄傲。我不要轻易驯服的那么早，也知道我一定会微笑。有一天我总会等到属于我的天堂，我就是这样一个微草。有一天我总会等到属于我的天堂，我就是这样一颗离草。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